孙离人把老者像是破布袋一样扔在了泥泞的地面上，他好奇道， 咱们接下来去干嘛？ 我也不知道，去看看中原吧，据说那里很繁华，不过要再等等，老爷还没来呢。 哦， 司隶人点点头。 胡说，爷爷什么时候到啊？ 明天。 李深潭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 把车上的黄金带着，任小素一定很喜欢，下次见面的话可以给他。 我们不去北方找他吗？ 他现在应该不太想见到我吧，我们还是去中原好了，去中原等他。 好。 司隶人乖巧地答应了，说着他先飞去树林里扛了一个硕大无朋的金属箱子背在身上，那箱子足有他好几倍大小，以至于他小小的身躯飞在天空背着箱子，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小巧的蜜蜂。他将沉重的黄金给塞到那只箱子里，却没见他背着箱子有多么吃力。李深潭站在这寂静的小路上望向尽头，他看着阳光从树林间透射下来，斑斑点点的光就像是冰冷的雨水。这一刻他有点迷茫，就像是一个刚刚考试考完100分的小孩子，本应该兴高采烈地找到父母索要奖励和夸奖，可他却找不到那个可以分享快乐与成功的人。 妈妈，我给你报仇了。 88壁垒之外的夜色里，正有一队运输车在北方公路上行驶着。他们抵达壁垒后，负责看守闸门的私人部队只是简单的搜查便放行了。这是杨氏的物资运送车，私人部队可不敢管。然而就在车队进入壁垒不久，一个少年身影从运输车底盘下滚了出来。他站起身来，拍拍自己身上的灰尘，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四周。夜已经深了，周围没什么人。任小素走在街道的阴影里，一路快速步行朝颜六元他们所在的街道走去。这个混进壁垒的方法还是许先楚教他的，出人意料的好用。马上快要到了，期间任小素并没有遇到巡逻人员。然而就在他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忽然在前方看到一个熟悉的女人身影迎面而来。对方似乎也很意外会在这里看到任小素。周莹雪诧异问道， 任小素，你不是去北方剿匪了吗？ 然而话音刚落，他便看到任小素在阴影里骤然冲刺，竟是一言不发的一掌朝他颈部砍来。周莹雪反应速度极快，他抬腕便要格挡这一手刀，可却意外地发现双方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任小素看着昏倒在地的周莹雪皱起眉头，在这里遇到周莹雪应该纯属意外，但刚刚周莹雪的反应速度可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这是一个超凡者。他想了想，硬是从地上扛起周莹雪往颜六元他们所在的地方加速跑去。任小素不知道庆诊的人什么时候会动手，所以他如果把周莹雪放在这里的话，恐怕对方醒来之后要闹出什么幺蛾子来。但如果说杀人灭口的话，任小素觉得也不至于。任小素扛着周莹雪来到院子外，直接连门都没敲就翻了进去，紧接着便看到颜六元拿着手枪对准他。 哎，哥，你怎么突然回来了？还抢个人回来？ 六元本来在守夜呢，结果却守到了意外惊喜。任小素把周莹雪给扔到地上，笑道， 喊李青忠他们起床，把这周莹雪捆起来，嘴塞紧。 好嘞。 最近家里有事吗？ 颜六元顿了一下，笑眯眯的道， 没事儿，都挺好的。 此时罗兰脑袋从隔壁院墙升了起来。 哎，你可算回来了，再不回来就来不及了。 许蛮给我说的是10天之后，这才刚过了3天。 但这事儿有点不可控，我们也并不确定对方什么时候动手，随时都有可能。 结果话音刚落，任小素便听到这寂静的黑夜里有爆炸声在壁垒里突兀的响起。任小素愣住了， 不可控，到底是谁要来破坏88壁垒？不是你们的人吗？ 是李氏的人，来不及解释了，赶紧收拾东西，我的人马上就到，趁着杨氏应付他们，咱赶紧走。 李氏来了多少人？ 一个团1500人，这是李氏最后的家底了。 说话间，壁垒南方已经烧起了冲天的火光，枪声将凝灭的夜色撕扯开来，爆炸声轰隆作响。任小素疑惑道， 1500人就能攻破杨氏一座壁垒？ 罗兰看了他一眼， 这是1500个纳米战士。 就在88壁垒发生混乱的同时，南方战场前线的李氏最后一座壁垒也宣告破灭。杨氏前线将领杨玉宁对身旁心腹交代道， 迅速占领李氏壁垒，进去之后一定要尽快占据有利地形，对一起进入壁垒的庆氏军队进行伏击，不要手下留情。 可是还没等杨氏冲进壁垒，杨玉宁忽然听到有刺耳声从天空中传来，那是炮火穿透空气时发出的声响，而这炮火则来自庆氏的阵地。他几乎是下意识的怒吼， 姓陈小人。 当李氏破灭之后，杨氏与庆氏便再也没有了合作的基础。杨氏早早就做好打算要对庆氏下手，可杨玉宁没想到的是，庆氏竟然连李氏壁垒都不管了，直接进行偷袭。杨氏还是不够狠， 我走， 命令纳米战士强行突破，与庆义斩首。 可话音刚落，他身旁一名士兵忽然把枪对准他进行疯狂扫射，虽然连一梭子子弹都没打完，这名士兵就已经倒在血泊里，但杨氏将领杨玉宁已经中枪身亡。没人知道庆枕为了今年到底准备了多久，那无数个日日夜夜里，庆枕下过无数步弦棋，都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连续给对方造成致命的伤害。负责守卫将领的加强连围了上来，乱军之中有人大喊遇袭，而这时天空中的炮火也已经到了。庆氏从一开始便下了死手，杨氏部队中遍地都是炸开的硝烟与泥土，庆氏藏了许多炮火部队跟不要钱一样往外发射，像是要把整个战场给犁上一遍似的。杨氏早就准备好用来突袭庆义指挥所的纳米部队，顷刻间发动，可是当他们快要从斜后方冲到庆氏阵地跟前的时候，却发现庆氏阵地上有人忽然拉开了装甲车上的篷布，那黑色的装甲车上是一个个密集矩阵式的枪管，金属风暴山青，多达上千的纳米战士竟是一瞬间被撕成了粉碎。纳米战士临死前都没想明白，情报里这些金属风暴根本就不该出现在这里，情报有误。庆义站在装甲车后冷笑， 哼，三哥说的果然没错，都是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庆义口中的三哥就是庆枕，他们一群堂兄弟里庆枕排行老三，而在庆枕口中，这一直被誉为战场神兵的纳米机器人在现代炮火面前不过是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而已。早先覆灭神机营的时候，庆枕就说过，那纳米战士放在一起用绝对是蠢到不能再蠢的战术，纳米战士最该做的是渗透、斩首、情报、敌后破坏，正面战场根本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除非敌人根本没有防备。例如88壁垒现在就从来没人想过会有一支整建制的纳米战士竟然会从庆氏防线上突破过来。杨氏尽力掌握庆氏所有作战序列的动向，却忽略了垂死挣扎的李氏。任小素不知道南方前线正在发生什么，他只是看着88壁垒里的火光便知道这壁垒怕是完了。88壁垒的常驻守军如今只剩下一个独立步兵团的兵力，如果是正常守备的话，就算来一个步兵旅也打不下来，除非是装甲旅或者是火箭部队。但庆氏的所有正规作战序列的行踪都在杨氏情报掌控之中，他们本就不可能让庆氏的重火力作战部队如此靠近88壁垒。而纳米战士自北上之后便依靠自己高机动性的特点始终穿行山野，从未在大陆上露过面，那些正常的部队根本也无法悄无声息地突破杨氏封锁线，但纳米战士可以。此时火光正一路向北蔓延，任小素发现 那火光的走势是一条纯粹的直线，就像一柄精准的手术刀，直插杨氏的要害。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这群纳米战士在破坏闸门突破壁垒后，根本就没有和守军纠缠，而是一路继续北上，要直接摧毁杨氏庄园，并杀死里面的所有杨氏高层。杨氏的高层虽然分布在十几座壁垒里，可88壁垒的杨氏庄园却占了六成之多。如果这里被摧毁，杨氏恐怕顿时会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前线崩溃，后方群龙无首，届时庆氏恐怕将长驱直入，一点点地吞噬这已经破败的杨氏。任小素听到声音，便转头看到周莹雪在慢慢转醒。周莹雪怔怔地看着火光，还有那耳边伴随着的热武器轰鸣声，她突然急了。任小苏愣了一下，他犹豫了一秒钟，走到周莹雪面前说道： 你我无怨无仇，之前是立场使然，我不怪你监视我，但我给你松绑的话，千万不要闹什么幺蛾子，懂吗？ 周莹雪平静地看着任小苏。 好。 说完，任小苏便切断了周莹雪身上的麻绳，只见周莹雪毫不停留地跃出院墙，消失不见。这个时候任小素根本不怕杨氏来阻挠他们，毕竟现在杨氏应该已经自顾不暇了。忽然间，任小素他们门前有轮胎与地面摩擦抓地的刺耳声，罗兰大吼： 任小素，赶紧跟我走，咱们必须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那群李氏的纳米战士杀红眼了，可不会管咱们是不是杨氏的人。 任小素推开院门，只见壁垒里好多百姓走上街头，观望着漫天的火光，也有人往建筑里面躲避，仿佛在家就能安全一样。门口停着两辆运输卡车，而卡车周围则是正在警戒的庆氏士兵。这些士兵早就潜伏进入88壁垒了，但罗兰很清楚，这些士兵根本救不走他，只能负责接应。任小素扶着王富贵、小玉姐他们上车，短短的两分钟之内，大家就全部有秩序地进入了卡车车斗。 开车开车开车，老子可不想跟这88壁垒一起陪葬。 任小素回头望着火光，那边有1500名纳米战士，就算随便捡点纳米机器人都够在场所有人武装起来了，但是他不能去冒险了，他知道轻重，现在要是再回头可能会搭上所有人的生命，任小素宁愿不要那些纳米机器人。两辆卡车在街道上风驰电掣地驶向东方闸门，这逃命的架势渐渐让看到这两辆卡车的壁垒居民也惶恐了，大家纷纷跟着卡车的方向逃命。 任小素，跟我去庆氏吧。 任小素看了颜六元一眼，然后摇摇头： 不去。 跟着我去庆氏吃香的喝辣的，有钱花，有豪车坐，到时候你开着豪车带着美女兜风，岂不是很快活呀？ 以前也想过这个事情，但我现在已经有了更好的去处了，我还是觉得荒野更适合我。 颜六元眼睛一亮： 哥，咱们要去哪儿？ 新家，一个有希望的地方。 颜六元顿了半晌，他忽然说道： 哥，谢谢你。 谢我干嘛？我是真觉得那儿很不错。 许蛮给我的消息里说过这件事儿，我就只能祝福了，未来可以到我们庆氏玩玩，走哪儿都可以报我罗兰的名字。 嗯，我会去的。 不去庆氏定居，但可以去玩玩呀。只不过那肯定是很久以后的事情，现在的庆氏恐怕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入战争之中。如今的庆氏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财团了，而是一架战争机器。 哎，不过北方的桥梁这个时候应该都断了，你们怎么去北方啊？如今有大河把南北阻隔，你们是过不去的呀。 没事，我有办法。 如今北方受庆氏掌控的土匪组织已经全部南下，不仅摧毁桥梁，还要摧毁杨氏所有屹立在荒野上的工厂。若是以前，他肯定过不去大河， 但现在他可以了，这得感谢王从阳送来的蒸汽列车。任小素早就试过，蒸汽列车遇到什么地形都如履平地，那来自虚无的铁轨完全可以横跨江河。两辆卡车来到东闸门前，这里的守军已经寥寥无几，等他们刚准备过来检查车辆，庆氏的士兵便下车有序突破。那些负责看守闸门的私人部队哪里是庆氏正规军的对手，等到庆氏士兵将闸门炸开，卡车便冲破闸门处的烟霾驶向荒野。这一次逃离壁垒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轻松，任小素甚至感觉当他带着颜六元等人冲出壁垒的瞬间，心情也开朗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任小素开始有些期待他们在荒野的未来了，只不过他回头看到88壁垒上空漫天的硝烟，任小素忽然觉得这似乎也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了。这个时代正在加剧崩坏，他们真的能在荒野上独善其身吗？接应罗兰的人不光壁垒里有，许蛮也不知何时带队来到88壁垒外面，似乎是怕接应罗兰出现什么意外吧。看来罗兰和庆枕的兄弟情确实很铁，庆枕甚至愿意为罗兰去费尽心思毁灭一座壁垒。当初任小素见到罗兰的时候，罗兰就说庆枕一定会救他出去，而庆枕则在下令临时撤兵坑阳市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营救的所有准备。就算庆枕真的无法在那场动乱中翻盘，这次营救也照样会在青翼的帮助下如约进行，纳米战士一定会按照准确的时间范围内抵达88壁垒。庆枕上银杏山的那一天，在那风雪到来之前已经为罗兰准备好了一切。分别时罗兰也不再劝说任小素跟他们一起回庆氏，他对任小素说道， 等你们在河谷地区站稳脚跟可以跟我联系，我让许蛮给你们送些物资，就算是对你乔迁新居的贺喜了。 行。 任小素也不跟他客气，双方就此告别。这天下本就没有不散的宴席，任小素他们将奔赴自己心中的希望与光明。回去的路上，颜六元问道， 哎哥，河谷地区那边什么样啊？ 那里啊很穷，房子都是土做的，庄稼地还被人毁了。 当然愿意。 颜六元眼睛亮亮地说道， 小景姐姐也在吗？她 她也在。平时的时候我俩会和土匪们一起去挖淤泥压砖坯盖房子，我们还会给那些土匪上课。 那我能跟你们一起盖房子吗？ 当然可以。 对于颜六元来说，他不怕日子过得很苦，如果生活有希望，就算是搬砖盖房子也可以很快乐。任小素看了看身后的王雨池、江武等人一眼，江武老师自从有女学生离开之后就一直很沉默，也不知每日都在想些什么。任小素对颜六元说道， 走，哥带你兜兜风。 怎么兜风？咱们不是没车吗？我还以为要走去河谷地区呢。 88壁垒距离河谷地区还有400多公里，中间隔着两座壁垒呢，就算是任小素也得用3天时间才能赶回来。不过任小素忽然招出了蒸汽列车来，他似乎不打算隐藏这个能力了。王富贵看到蒸汽列车时都看呆了， 小素，这是火车？ 对，开火车带你们兜风。 身后的一群人全都笑了起来，人家都是开豪车带美女兜风，到了任小素这里却变成了开火车带一群男女老少兜风。怎么啥词儿到了任小素这里画风都有一点不一样呢？ 上车上车。 任小素兴高采烈地吼道，生活有了希望，仿佛干什么都特别有劲儿。一群人坐在蒸汽列车的车厢里，大家看着前方铁轨一点点由虚幻变成现实，而身后的铁轨则一节节消失，这一刻宛如梦境。小玉姐问道， 小苏，你这列车就是你的能力吗？ 以前任小素都没怎么暴露过能力，印象里这还是头一次。 这能力能干什么？ 任小素仔细想了想， 可以跑跑运输，以后178壁垒要是开了商路，我可以去拉货，也不知道拉满一车的货能赚多少钱。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闲的也无所谓，他就是想学以致用。也不知道王从阳听了这话会怎么想，他压根就没想过要用自己的能力跑运输。主要是一个超凡者的精神力是有限的，就算任小素这蒸汽列车从复刻的第一时间就比王从阳的多出12节车厢了，而且他根本察觉不到精神力殆尽的感觉。事实上，任小素现在都还没察觉到，他最值得依仗的绝对不是可以复刻别人的能力这点优势，而是他的精神力从始至终都如同一个谜题一样碾压着其他超凡者。放开手脚用蒸汽列车赶路是极快的，如今西北方向根本就没什么财团力量来遏制超凡者了，财团自己都有点焦头烂额呢。而任小素如今与最强大的庆氏178壁垒应该都能勉强算是朋友吧。蒸汽列车一路跨越大江大河，天堑也都变成了坦途，仿佛将所有的烦恼都抛在了脑后似的。任小素交代道， 到了聚居地就不要提我这个能力了，那群土匪现在还不能特别信任。 王富贵等人纷纷点头，这点轻重他们还是晓得的。在快要抵达的时候，任小素说了蒸汽列车带大家徒步行进。当他们到达聚居地的时候，聚居地仍旧是一片废墟。此时杨小锦正卷着袖子在帮刘民把存着的玉米棒子和红薯搬上许蛮留下的卡车，脸也脏脏的，完全看不出一点财团千金的模样，他仿佛本来就是个流民似的。杨小锦转头看到任小素他们走来，开心地给任小素招了招手。颜六元看到一片废墟没有丝毫沮丧，他冲着杨小锦招手喊道， 嫂子。 这还是颜六元第一次管杨小锦叫嫂子，竟是直接给杨小锦喊愣住了。突然间，颜六元感觉有人朝他屁股上踹了一脚，回头一看，却见任小素满脸通红。 瞎喊什么呢？ 反倒是杨小锦一脸淡定的表情，主要是这几天所有土匪都是一口一个大嫂的喊着，他早就麻木了，心底里早就接受了这个称呼。却见小玉姐来到杨小锦面前，她拿出手帕帮杨小锦擦了擦脸蛋，笑道， 多好一个姑娘啊，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任小素不乐意了， 怎么说话呢，这是谁牛粪了？ 结果小玉姐压根就不理她，而是拿出一只金手镯给杨小锦戴上。 那姐没多少钱，这手镯也不够重，但你千万别嫌弃，以后姐攒攒钱再给你打一副重的。 杨小锦一点都没推辞，而是笑吟吟地说道， 不嫌弃的，很喜欢。 小玉姐看着杨小锦是真的越看越喜欢，又有文化，人又漂亮，还不娇气，这样的弟媳妇儿上哪儿找去？八字刚有一品，小玉姐都开始惦记着给任小素攒彩礼的事情了，甚至还想问问任小素准备给孩子取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任小素他们能有几个孩子，要是两个的话还好一点，他能带得过来，再多可就够呛了。等大家都去忙活的时候，小玉姐偷偷问任小素， 哎，姐给你准备的帐篷用了吗？ 到这儿的第一时间，小玉姐就惦记上这事儿了。眼瞅着这里连个能住人的地方都没有，帐篷肯定派上大用场了呀。结果小玉姐满心欢喜地等着回答，却听任小素支支吾吾地说道， 他睡帐篷里，我睡帐篷外面。 小玉姐狠狠地掐了任小素一下， 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哼，白瞎了，全白瞎了。 任小素赶紧躲去刘民那里，召集了所有人。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北方宗室应该知道我们在这里，而今南方动乱，我们如果还在这里停留的话，恐怕会有危险。 就在此时，金兰带头吼道： 大哥你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对 大哥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没错。 任小素迟疑了半分钟，忽然说道： 其实我不是幺七八壁垒的人。 他总觉得一个美好的希望不能掺杂欺骗，如果那是真的足够美好的憧憬，就不应该有杂质在里面，所以他必须坦白。土匪们渐渐安静下来，任小素继续说道： 我认识徐先楚，我也认识张景林，甚至关系还不错，但我确实不是幺七八壁垒的人。如果有人想走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写一封举荐信，至于你们能不能加入幺七八壁垒，我也不确定。 任小素等着土匪们进行抉择，他没指望能够留下多少土匪和流民，说的也都是一些真心话，他不想欺骗这群土匪了。果然，任小素说出这句话之后，大部分土匪都面面相觑起来。且不说任小素之前忽悠他们的方法到底好不好用，大家虽然都很享受攒子弹的过程，可归根结底是因为幺七八壁垒才留在这里的。所以当真相揭露的那一刻，大家会本能的犹豫。有人站了出来： 大哥，说实话，我确实是因为想去幺七八壁垒才留在这里的。 并不保证幺七八壁垒会帮他这个忙。有人开了这个头，便又有土匪站出来要推荐信。相比之下，虽然在这里很快乐，可是前途好像更重要，那可是幺七八壁垒啊。只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原本的300多名土匪便走剩了200多人。任小素没有羞恼，反而异常平静。强扭的瓜不会甜，他已经不愿意用谎言来留住这些人了。任小素看向金兰： 你怎么不走？ 嘿嘿嘿，我早就猜到了呀。 你猜到了？ 大哥，我又不傻。嘿嘿，幺七八壁垒要想统一河谷地区，那又如此小心翼翼地只派2个人呢？他们只需要振臂一呼，整个河谷地区的土匪恐怕有99%都要接受招安了。 那你…… 任小素怔怔地说道，他想问那为什么金兰他们不走呢？ 嘿嘿，但我就是那1%。当你和大嫂一起跳进泥坑跟我们挖淤泥的那一刻，我就打算好好跟着你在这河谷地区闯一闯了，甚至不在河谷地区也可以，去哪儿都行了。 金兰开口之后，张一恒便紧接着说道： 幺七八壁垒也没什么好的，冬天贼冷，冷得大家辈分都降，全成孙子了，不去也罢。 许金元也说： 土匪没有善终的，形形色色的土匪头子我们也见过了，大哥您这样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去不去幺七八壁垒不重要，大哥你说去哪儿咱们就跟着你去哪儿。 任小素无言以对，而严六元、杨小锦他们静静地在旁边看着，也许这就是任小素喜欢这里的原因吧。他们在浩瀚而广袤的废土之上流离了1年之久，看样子好像去了一个又一个的壁垒，却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归宿。如今任小素好像找到了。 嫂嫂，我喜欢这里。 杨小锦笑了笑，摸摸他的脑袋： 我也喜欢。 那咱们就向西北进发。我专门看过图书馆里的记载，西北方有个苦水山，据说那山里有一片谷地，四季如春，清澈的河流从山谷中穿行而过，河水就算是冬天也不会结冰。 一群土匪相视一眼，大家都笑道： 那咱们就去苦水山，大家也都听说过那里，以前也有人想要去过那里，不过好像那里有头野猪王，带着一群野猪十分生猛，所以一直没人过去。 那就全都骑上摩托车，带好行李出发。 现在就可以骑摩托车了吗？ 许金元眼睛一亮： 不然这几百辆摩托车怎么办？难道推着或者扔在这里？ 忽然间，金兰小声嘀咕道：“ 那进山以后，还需要转子弹换吗？”“ 需要。” 这一路北上，他们将绕过打板山、唐汪山、关山一线，需要先向西走大概100多公里，抵达考乐山，然后才折转方向北上。倒不是故意走远路，而是任小素希望避开所有的土匪山寨，以免被人发现他们的动静。如今南方打得焦头烂额，宗室却成了无人钳制的荒野猎狗，这时候的宗室是最危险的。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土匪骑摩托带着1到2个人，眼瞅着许金元摩托车后座上那个女流民都快要开心死了。以前许金元总是半遮半掩的，有点矜持，结果现在好了，终于不扭捏了。金兰他们调侃着，等到了苦水山盖好房子，就给他们俩办喜事儿。然而就在他们行进的第三天，将要抵达考乐山的时候，任小素忽然愣住了。 停停停， 大哥怎么了？ 只见任小素皱着眉头望向四周，似乎在寻找什么。任小素对杨小锦低声说道： 寻找狙击点，快，其他人找地方躲避，敌袭。 金兰反应过来了，他赶紧招呼土匪们 准备战斗。 所有人都不知道敌人在哪，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任小素这样说肯定是危险真的来了。曾经任小素他们离开88壁垒的路上，宗城给他表演过一个扑克牌的魔术。那时候任小素有意问宗城能不能变4个4出来，当他拿到4个45在手里的时候，那4张扑克就已经被他换成了暴力扑克的炸弹。当双方分道扬镳之后，因为距离太远，他脑海里便失去了暴力扑克的感知，似乎控制暴力扑克也同样受到距离的限制，大概就是1公里或者2公里左右，任小素也没法确定具体的距离。而他现在之所以紧张，是因为那4张暴力扑克的感知回来了，宗城来了。任小素曾觉得自己大概很难再遇到宗城身上那4张扑克了，但他一点也不可惜，甚至期盼着让自己不要遇到。当新生活开启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已经不需要跟宗城这样的财团人物再打什么交道了。他们这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其他土匪，任小素非常确定的是他们的行踪绝对没有被谁看到而泄露，这是任小素最在意的事情之一，不可能有错。之前他甚至为了保密工作抓住了潜伏进来的间谍，也离开了他们熟悉的聚居地。可尽管他做了如此多的努力，他们的行踪仍然暴露了。宗城之前走的路线应该是在东北方，所以按照常理来说，对方绝对不应该出现在西方，尤其是不该出现在考乐山附近。任小素很清楚，恐怕他们之中的间谍不止一人，而且那个间谍隐藏之深，竟是经过那么多次观察考验都没有暴露。这个人甚至可能曾是宗室的正规军。下一刻，他听到有轰隆轰隆的声音正在靠近，似乎前方的土丘正有大量的人靠近。紧接着一种闷闷的爆炸声响起。任小素站在那里问道： 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那声音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坚硬的铁桶里爆开了，然后那东西拖着尾翼穿透空气，以一条疯狂的弧线穿越天空，来到任小素他们面前。正在寻找狙击点的杨小姐忽然回头对任小素喊道： 任小素，是迫击炮！ 轰隆一声，任小素怔怔地看着那枚迫击炮弹落在了许金元脚下，然后将许金元整个人都掀到了天空。大量的泥土碎屑被炸成了土浪，喜欢许金元的那个女流民哭着奔向她跌落的位置，她抱着许金元的脑袋哭喊着，但她喜欢的那个人 再也没有机会回应他了。没有什么生离死别，战争到来时甚至没有机会告别。其实许金元也打算到了苦水山就跟他结婚来着，但他一直说不出口。但是大半夜的时候，他会在荒野上枕着胳膊问金兰：你说我一个不能善终的土匪娶了人家，会不会耽误人家呀？那时候金兰等人哈哈大笑，笑话许金元这是思春了。可这一刻，金兰他们看到这一幕都傻了。 秦远，别愣着了，找地方掩护。 任小素心中忽然有种极其愤怒的力量正在燃烧，那刚刚要在心中盛开的光明被一枚迫击炮弹简简单单地摧毁了。任小素曾看到过光明，看到过憧憬，可那之前的时光越是美好，他此时就越是绝望与愤怒。那光明他曾看到过，迫击炮不止一枚，对方早有准备，且毫无废话地出手就是要将他们送上绝路。颜六元瞬间启动纳米机器人，带着小玉姐后退，其他人也迅速寻找隐蔽的位置趴在地上，试图减少伤亡。一枚接一枚的迫击炮弹在他们身边落下，仅仅只是一分钟时间，土匪就死伤数十人。在任小素身后，蒸汽列车从虚无中驶出，他怒吼： 都躲到车上去。 结果这时又有一枚迫击炮弹刚好落在蒸汽列车上，任小素骤然呕出一口鲜血来。原来这蒸汽列车受伤的时候会反噬自身，但任小素连嘴上的鲜血都没擦。 操你妈的，操你妈的，操你妈的。 任小素忽然疯狂地朝着迫击炮飞来的方向狂奔过去，他在荒野上穿过一层又一层的硝烟，犹如一头愤怒的雄狮，身上扎着血淋淋的标枪。短短的数百米距离对于任小素来说也不过是20秒钟的事情。他已经看到对方的阵地了，那里竟是宗室的正规军，而人数足有上千。去不去？去了可能再也出不来了，可不去，迫击炮阵地就将他身后的所有生命都摧毁了。任小素在这上千人的阵地面前再次发起冲锋，这荒野废土之上，那孤独的身影就像是海啸面前的孤舟，却也像是苍穹之上最璀璨的星辰。任小素发出怒吼： 住口！你不是想杀了老子吗？老子来了，你在哪儿？ 那声音犹如洪钟般扩散开来，任小素直接在意识中引爆了暴力扑克。只见那阵地后方2秒之后忽然爆发出冲天的火光来，那是任小素留给宗城的礼物。可他此时此刻有点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杀了这条北方的猎狗。自责、悔恨、愤怒在他心中交织成杀意。可是暴力扑克炸开之后，宗室阵地并没有混乱，这让任小素察觉到不对劲来。这不是一支部队死掉主帅时的正常反应，宗城可能没死，宗城怎么能不死呢？任小素骤然召唤出影子来，而他自己只是一瞬间便完成了外附式装甲的组合，一人一影忽然在那枪火阵地上硬生生折转了方向，朝着刚刚暴力扑克冒出火光的地方冲去。不亲眼看到宗城之死，他就是化成鬼也会带着不甘心。下一瞬间，影子先任小素一步顶着密集的枪火砸进了千人阵地之中，那强悍的影子竟是硬生生在人群中为任小素杀开了一条血路。混乱之中，任小素一手提着黑刀，另一只手则跟不要钱一样的将他储存的手雷都给拉开保险栓扔了出去。扔完了手雷，接着就扔暴力扑克，原本攒到900多的感谢币正在哗啦啦地减少着，但任小素连丝毫犹豫都没有。谁也没想到任小素竟然会独自一人闯入阵地之中，也没想到他竟然到现在还没事。任小素在阵营中大开大合地冲杀，周围的宗室士兵试图开枪扫射， 结果却发现身穿装甲的怪物和那黑色的影子都好像没事人一样。有人尝试拿 RPG 来瞄准任小素，可任小素专门往人多的地方上，若是一枚 RPG 火箭弹打出去，恐怕他们要误伤不少自己人。眼瞅着任小素竟然以一己之力将整个宗室阵地给杀乱了，任小素看向四周，他忽然想起许金元的笑脸来。忽然间，那深州的人类面孔仿佛都化作一团团黑色的魔影。不过没关系，黎明已至，诸神终将崛起。在诸神崛起的崭新时代里，超凡者们将是否可以用个体去对抗群体来定义神明。如果整个定义真的正确，那么不管任小素使用何种方式才做到这一点的，他都在逐渐接近那个定义，尽管还有很长的距离。任小素身上的外附式装甲已经坑坑洼洼的了，能量也将耗尽。他冲到刚刚暴力扑克爆炸的地方，只是让他意外的是，这里并没有宗城的尸体。任小素怒吼：“ 来杀我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似乎是宗城察觉到了什么，于是早早将扑克牌放在了别人的身上。但炮火阵地偷袭任小素之后，那副扑克将像是一个诱饵，将任小素引入咆哮撕咬的乱军之中。这是超凡者的时代，谁也不知道自己面对的超凡者到底是什么能力。宗城也不知道那扑克到底有没有问题，他只是出于谨慎与小心的避免掉进陷阱，防止任何超凡者在这诡异的时代里暗算到他。但任小素真的来了。任小素站在战场的中央，而外面则是将他层层包围的士兵。他必须来，因为不来破阵的话，这炮火阵地将会持续用迫击炮攻击土匪和流民，直到那边死伤殆尽。而此时迫击炮已经停了，任小素身上的纳米机器人能量还在不断下降，已经有纳米机器人因为完全耗尽能量而速速的犹如灰尘般从他身上掉落，仿佛这特殊的生命体正在一个个消亡。影子围绕着任小素不停厮杀，他手里的黑刀犹如磨盘，可任小素就这么静静地站着。他忽然觉得自己有些理解庆振了，那废土之上的人类就像是丑陋的飞蛾一般，而权力与野望就是烛火与热。人类扑上去一次又一次地追求那壁垒之上的权柄，自私而又贪婪。我不杀你，你就会杀我，所以这世界的规则本就该不死不休，因为那世界的尽头也同样没有光明。任小素望向四周，岿然而立的装甲身影正在溃败，化作永恒的尘埃。这是个准备已久的陷阱，对方心思狡猾如猎狗，要将自己坑杀在这里。可既然你想让我过来，那我已经过来了，你又在哪里？任小素再次怒吼：“ 来杀我呀！” 这一刻，宗室士兵看着那人群中的装甲少年，犹如宇宙中团团神秘星云之中的那颗恒星，炽热、耀眼、孤独。只是，他们也感觉到，这恐怕是任小素最后的璀璨了。接着，那耀眼的恒星就会像是落日余晖，沉入海洋，沉入地底。枪林弹雨打在任小素与影子的身上，重重包围之中，孤岛将在海啸中淹没，小丑将在海浪上发出欣喜的嘲笑，神明将陨。可就在这时，任小素回头望向来处，宗室的士兵们心中一惊，他为何会看向身后？有人下意识地顺着任小素的目光望去，那灰色薄雾中忽然冲出一辆宛如长龙般的蒸汽列车来，竟是硬生生将包围任小素的阵型全都撞碎了。那蒸汽列车要撞碎的还有那翻滚不休的绝望。 不好，他要走， 杀了他！你玩 RPG。 士兵们想要用武器将那蒸汽列车击穿，可是就连 RPG 径直打在列车身上，也没有丝毫破坏蒸汽列车的躯体。蒸汽列车高速行驶中，竟是将整个阵地杀得人仰马翻。没人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转折，他们都以为这深陷重围的装甲少年已经必死无疑。任小素吼道： 我已经来了，为何不出来杀我？为何不出来杀我？ 等着，等我去杀你。 说着，那仿佛上古时代的列车已驶向人间，那车轮转动的咔嚓咔嚓声响，还有铁轨铺路的金铁交鸣声，让人胆寒。那蒸汽列车车头烟囱忽然喷出一股黑色的浓雾，长长的呜咽声犹如战争的号角。就在这战场之中，黑铁式的蒸汽列车长驱直入，奔向静静站立的任小素。宗室士兵心中升起了浓重的无力感，仿佛无论你如何挣扎，命运都将到来。当蒸汽列车与任小素擦肩而过的时候，任小素抓住列车旁边杨小姐为她伸出来的手，然后整个人被列车带着冲向荒野远方。可是任小素心中忽然升腾起来，那远方本是希望与光明。后方的士兵集中火力攻击正在离去的列车，可是热武器好像对着蒸汽列车一点作用都没有。蒸汽列车向北方行驶着，任小素从窗户钻进车里，便又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紧接着，覆盖在他身上的纳米机器人纷纷掉落。任小素颓唐地坐在车厢里，他的身体靠在箱壁上剧烈喘息着。那些凶狠的子弹打在外肤式装甲上，就算没有外伤，也会产生内伤。而且蒸汽列车受损，以及影子承受的伤害，都将直接反馈在他身上。那是常人一辈子都难以体会到的痛苦，仿佛身处地狱的深渊之中。此时的他，甚至只想这样一动不动坐着，直到世界的尽头。一半以上的纳米机器人能量彻底耗尽了，他们连重新回到任小素身体的力量都没有。任小素身上的纳米机器人竟是有一半都在这场战斗中彻底死亡了。就算是他，也无法与整建制的热武器人类部队抗衡。或者说他确实可以抗衡，但时间太短暂，而且是依赖纳米机器人这样的外物。如今纳米机器人损失过半，外附式装甲已经无法覆盖全身了，如果中弹会非常危险。王宇池带着其他几个男学生来到任小素面前，伸出手来： 用我们的。 任小素看了他们一眼，摇摇头说道： 你们身上的太少了。 颜六元坚定道： 还有我的。 任小素平静否定道： 留着保命。 杨小锦端下身来帮他擦汗擦血。 没帮到你。 任小素摇摇头。 死伤了多少兄弟？ 金兰红着眼眶说道： 60多个。我们要带走那个女流民，结果她拿许金元的枪自杀了。 任小素顿了半分钟，他忽然转开话题说道： 谁熟悉这里的地形？苦水山不能去了，我们中间有内鬼。 大家面面相觑，内鬼？原来是因为内鬼才会暴露行踪，导致他们深陷埋伏。金兰对着人群怒吼道： 谁是内鬼？给我站出来！ 搜身。这内鬼身上肯定有用来和宗室联系的通讯器材。 任小素冷声道，结果话音刚落，一个土匪忽然慌了。他纵身一跃朝窗外跳去，试图跳车逃离这蒸汽列车。只是他人还在空中，杨小锦便已经掏出手枪击中了他的太阳穴。任小素冷声道： 继续搜，说不定还有。 不过这次再也没有找出什么线索来。但任小素仍旧难以放心，没找到通讯器材却未必就代表着间谍已尽。那些间谍 就像是在任小素心中刻上了一道难以信任别人的裂痕，那是许金元他们用生命留下的裂痕。如今他们似乎已经暂时安全了，但任小素没能杀掉宗城这件事情就像是一个阴影一样笼罩着他。对手是凶狠狡猾残忍的猎狗，这种恶心感充斥着任小素的胸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